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今天 我知道，我就知道有人等着这句。 我等着 一三二一，我并不唱。合着你们想什么就什么了是吧？好了， 不按套路出牌，永远都是白洁的风格之一。好嘞， 是，我觉得这个旋律不用我们唱，已经在大家心里了。没错，今天是星期五了，在下班的路上，忙碌了一周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好好准备过周末。 写好最后一张单据，送完最后一份快递，唱完最后的一首歌，窗外夕阳已远去。城市最美的夜色，洒向你最美的身影，有烧香归巢的倦鸟，洒满身后孤独的窗。谁在路上静静喘息，倾听着那长路的 说不多的，特别喜欢那种鸡汤励志歌，就是它是那种特别有能量的，然后呢是很励志的歌，但是其实里面除了温暖之外，也有很多很多的真实的部分， 向内一个思考，就是生命到底在追赶着什么。 对，尽管它听上去很像是一个什么节目的这个 BGM 收尾的 BGM 那种啊。 我越推荐，我觉得前一段时间大家在搜集2021年的十大热门音乐的时候，这首歌也很好听啊，也可以作为很多人在年末的时候给自己发一个什么励志的小视频的一个背景音乐。 对，可惜是好多年前的歌了。生命在追赶着什么，来自众左。 告别繁华中的流浪，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希望前面那首歌给大家加了一些暖意啊，就听了以后你会觉得很有劲儿，尽管是下班的路上不是上班，但是你会觉得说啊，好像我们要这个 加足马力，就是奔向这个周末的感觉， 奔向幸福的不用再去思考要不要摸鱼的周末。 是的， 你知道我今天看了一个有意思的，应该是在 YouTube 上的一个发的一个新的资讯，说有一个 Windows 商店里面上架了一款摸鱼软件。 哎呦， 那个摸鱼软件就会让你的电脑伪装成正在升级的样子。 那不是小的时候玩什么扫雷什么的，就是他不是都会吗？他们 扫雷那是页面游戏 ，OK， 这个就是伪装成你电脑正在升级，你都没办法了，所以我不得不摸摸鱼。放放风，不用认真工作。 那我们都不是这样的，我们年终的总结报告也都不是这么写的，好吗？我们都很认真的度过了这一年。 对，一边写一边想说，哎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以后再做点什么事儿，一定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小的一个日志里面呀，项目日志里面给它记下来。 对对对对对，我是觉得，你看你刚才那个歌给我一些启发。其实这一年我们都在追赶着很多很多的事情，未必你真的去实现它，去圆满的去完成它。但是你不用自己给自己加太多的码，让自己那么焦虑，好像哎，怎么办？这一年我做的不够好，然后我的上司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我的家人觉得我做的不够好。当你如果每天都在这么想的时候，其实你明年会做的更不好。 对，因为焦虑情绪会蔓延，会影响你。 放轻松一些，然后告诉自己说，我是在追赶着自己是心中的目标，我在努力着，而且这个目标你不会放弃，只不过呢，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慢慢实现它就好。 向那个目标不断的靠近。 对，就像这个温度一点一点掉，今天已经是零下最高温度零下一度了。 那是因为这两天的大风寒潮的一个缘故哈。但不管怎么样，在今天下午的时候看到一条新闻说，大风蓝色预警已经解除了。 是，但是最低温度也掉到零下七度，预计明天的风力会减弱，像你说的那样， 对， 温度有所回升。白天的最高温度是五度，所以说基本上不会影响周末的出行吧。 所以今年的第五轮寒潮相比之下，感觉还可以。想一想，内蒙古呼伦贝尔已经达到零下44.8度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在北京的我们很幸福， 暖和。 亲爱的，请别压抑，时空变换一样爱你，祝你开心十年。哦，亲爱的，请别哭泣，点燃回忆，全是伤心，祝你开心十年。多么幸运彼此遇见，柴米油盐才最可贵。哦哦， 每次听这首歌都会很惊讶，或者说疑惑一件事情：为什么每次都是祝你开心十年，而不是十五年、二十年？ 你认真看歌词了吗？ 还是祝你开心失眠？ 我听应该是失眠多一些。祝你开心，不要失眠。 啊，好吧，十年之前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我们不过是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 歌词接力大赛开始了吗？ 好啦，就是这首《祝你开心》，我觉得也算开启我们今天周五的傍晚下班路上的好音乐吧。 是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告别工作，所以来听听广播，听听娱乐最王牌，整个状态也会不错的。 好的，谢谢冷门歌手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温暖的歌曲《祝你开心》。 它还好适合出现在今天啊，因为今天天气真的很冷、冷门出现在了很寒冷的一天的星期五。 你说完这段就更冷了，这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好， 过， 来一首暖和的歌。 这暖和的歌让我想到说，我们选的歌你会发现其实 DJ 选歌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逻辑， 有些歌呢它就注定不能出现在冬天， 对， 它就注定属于夏天或者某一个季节，但这个歌出现的时候作为测评歌曲我会有点隐约担忧。 我就那特别喜欢那种你们又猜不到我们要放什么歌、心里又有点感觉那个状态， 其实就是我 觉得这就是我们 吊着大家呗， 超越互联网超越网络的那些 APP 音频的这个平台的优越之处、 是 玩惊喜，这个我们擅长。接下来的这首歌你刚才说到了季节性，我个人认为它最适合播放的季节是秋天， 夏末初秋。 哎，夏末秋初啊，而且呢它是一首具有年代感的歌，巨大的巨，超有年代感。因为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就是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没有出生 或者像李宇春说的一样，我不知道1987会遇见你。 对对对、然后 Coco 那个时候应该可能就是也就刚刚大学毕业吧，这样 那你现在应该夸我返老还童才对。 我说的可能是那个 Coco 啊，哎呦， Coco 不许诋毁我的偶像。 好了，这首歌真的是1987年发行的歌曲，上个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 没错， 就是那个旋律响起呢，我们的妈妈辈儿哈，哥哥姐姐辈儿，甚至你自己都会跟着突然一下就活跃起来。 现在很多年轻人依然把它当做一个在KTV 里啊或者一个小群体里面活跃气氛的歌曲， 对，以至于说在某一年的唐人街探案当中，当王宝强被那个超级壮汉就是抱起来然后在那转圈，放这首歌的时候，所有人都笑到不行，音乐和这个影视发生了非常微妙的戏剧的反应。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完了，破题了。 好吧，今天我们要测评的是首返场金曲。这首歌呢，对于翻唱者要求其实挺高的，因为年代感越强，印象越深刻，稍有不慎就会让人觉得有一股风尘味道。 对，所以说换了一种高明的方法，就是换了一个编曲，甚至整首歌的气质也都完全改变了。也算是给老歌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吧。 好，我们邀请2016年在中国好歌曲、2020年在中国好声音当中出圈的宋雨宁，听他翻唱的《粉红色的回忆》。 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不想起你，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一言你一语都叫我回忆，就在秋天梦里我又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柔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怎能忘记，忘记你， 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歌的经典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感觉，但是也不是一直被消耗的啊，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改编，可能我觉得听者更着重的是他的编曲怎么去巧妙的避过原版的经典之处，而不是完全的复刻，否则呢就会招来很多的人的吐槽啊，不理解啊，甚至是逃避逃离，我觉得都有可能。 我们看到有吐槽的了，因为呢我觉得对一首新歌的接受度啊是需要时间的，一个是不是在恰当的时间他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和心情，愿不愿意听一首被改编的有点感觉面貌全非的一首老歌。 对，他其实是就是想换一个方式去就是诠释这首歌，所以呢我预感到今天的这个分级会出现两极分化，有可能有的人就给五星，有人就给一星了。 有没有零星？ 没听是吧？那是看看这原版来了，感觉不一样， 感觉重新过夏天， 年代感啊， 粉红泡泡， 碎花裙子， 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还有年代感了，我刚才说我是碎花裙子，怎么现在的女孩不穿碎花裙子？ 有， 是我的口误啊。 现在有，现在那个叫复古回潮， 对， 也有碎花。 对，因为我脑海当中出现的马上是一个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就是女生她的穿着打扮是什么样子的？ 泡泡袖，然后呢，可能有一些那种方领口。然后呢，掐腰正好的碎花裙子，看上去婀娜多姿。 得有一个、那个、 你的感觉没有错， 得有一个那个发卡 哦， 对吧？ 发箍。发箍 啊，发箍， 发箍 啊，发箍。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好吧，今天的重点不是带大家来回忆这首老歌，是因为我们今天测评了一首宋雨宁啊的翻唱版的《粉红色的回忆》，我觉得大家还是按照自己内心对这首歌啊，就是刚才那个翻唱版真正的感受来去做评级好了。 因为确实这个宋雨宁他想加入很多爵士的一些理念，也是想用细腻的一种唱腔为曾经80年代的一首金曲注一些现在年轻人的理解和感受，所以我觉得给他一些宽泛的成长空间吧。喜欢的呢去欣赏原曲，或者也听听新歌，如果接受度觉得不高的话也没关系，找个合适的夜晚再听听看，可能会不一样。 已经听了100遍，怎么听都不会倦，从白天唱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一直在身边。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所有美好回忆记录在里面。这张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才不会叫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能够动人心， 是不变， 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 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 所有美好回忆记录在里面。 这张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再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能够让人心 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所以我们的歌先唱到这里是吧？ 没有，本来我们还想背一首那个女生版的那个你不知道的事，我还想啊，还是不要破坏大家的，就是或者也不要故意让大家觉得我们在 cue 某件事情出来哈。 嗯， 这是王力宏的《我们的歌》，其实也算是大家很喜欢的他的一首歌了。 嗯，我们听友杨俊杰也说，哎呀，我可能对这个经典的歌曲的改编版接受度很差，我要切频道了，待会儿你会切回来的。 再见，老白。不。这歌不是我唱的呀， 对，那是 你跟我再见干嘛？ 对，你要给年轻人一些感受的空间，这可能是他们对于一些老歌的理解。那你说，如果这个朋友，比如说这个宋雨宁，就是我们那位听友杨俊杰，你的好朋友，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首新歌，即便你很喜欢原版的《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但是你会觉得，哎，我的朋友出了首新歌，那我就要给他支持，给他点赞。 对于人杨俊杰来说，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朋友删掉。 这么硬气， 拉黑他， 失敬了。 我们就是不喜欢，谁让你发这歌的？然后最后发现自己的朋友圈里面 没有别人了，只有自己和家人。 那倒也没有那么夸张了啊！我觉得你要为一首歌点赞，你一定是跟他有共鸣的， 是 对吧？这个不单单是说你刚才假设的，你的朋友唱的，有可能就是你的朋友发一首歌呢，你就觉得很喜欢， 对， 也可能会点赞。 那有可能是爱屋及乌的一种表现， 对吧？ 先是因为接受那个人和他的人品。他的人设，然后呢再喜欢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恒定，就像感情也没有一个稳定一定的状态啊，就是谁和谁会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点赞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随机性， 是 就不是说我就 你那个随机性让我了解到是不小心触碰了一下，就是 也没那么夸张吧。 哦，原来手滑，手滑了一下。 对，你也不会说我就固定的一定给某些人点赞啊，当然除去你可能非常在意的人之外啊，偶尔看到别人发的这些内容好，哎，我就给您点个赞吧，这挺好。 对，是的，是的，就是也可能你看到了一些朋友他转发的一些公众号的内容啊，一些信息啊，或者他的生活呀，你是由衷的喜欢，并且想要赞美赞赏一下，你就会去认真的点个赞。 对，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圈是比较容易被点赞的，比如说你的真正的心情的感受，或者是你的生活的状态发生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彻底的改变，比如说。你打算辞职了，你打算这个离开这个城市了，你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我想可能会有一些人会给你一赞，顺便的跟你沟通几句，这样。 好，这首歌听到前奏就想起来了，它确实是为了当时张国荣哥哥，急流勇退。退出歌坛时候而创作的一首歌，只不过哥哥没有唱，许冠杰自己拿回来唱的。 你就人人想拥有，谁料此刻只向往自由，留住这光辉，今天不再等候，奋勇地退出这急流，求命逐利，时常多争斗，尝尽圈中的欢笑里流，人在那高始终都不免跌后，长日担忧，心神倦透，不奢望天长地久，只要是曾经拥有，今天内心感足够， 应走时候决定放手，至爱至恩感谢你恩心厚，临别依依不忍再望转头，期望你记住我今晚分手以后，从旧歌中心灵互扣。 这也是太有年代感的歌了吧？你知道许冠杰的一开嗓吧，你就觉得那个味儿太正了， 老香港的故事又来了。 对，哎，就是那个感觉，就会突然一下把你拉回到那个年代，然后呢，听他给你讲这样的故事，然后他还有一首歌叫《天才白痴梦》， 哎， 也特别好听。 这首歌跟韩宝仪那首《粉红色的回忆》都在八几年的事儿，一个是87年，一个是89年。 对，好听，好听，好听。这个你就算你可能不是那么喜欢老歌啊，就你觉得这个歌对你来说年代太久远了，偶尔听一下，那个感觉会有一种喝了一杯老酒的感觉，有点醉，微醺。 奔驰望天长地久，只要是曾经拥有，今天内心感足够。走时候决定放手，至爱至恩感谢你恩心厚，临别依依不忍再望转头，期望你记住我今晚分手以后，从旧歌中心灵互扣，期望你记住我今晚分手以后，从旧歌中心灵互扣。 你突然让我想到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测评了一首翻唱的歌曲，就是李泉来翻唱张国荣的歌曲《拒绝再玩》，也是整个全都换了一个味道。 嗯哼， 就是因为原版的那首《拒绝再玩》的时候，是当时听上去啊，当时听上去会觉得非常非常时尚的那种放克的曲风啊， 很前卫， 对 不对？ 来自 funky 那种感觉，然后，就被李泉加了很多的迷幻，但是我也觉得说我不是特别能接受一开始，因为以前那个旋律太经典了， 所以我们就干脆请出本尊，是不是？ 对，因为你又提到了张国荣嘛。就体现了我们啊，又体现了我们的不可预见性。本来我们照道理这儿是应该是一首英文歌的， 这感觉跟英文歌差不多，同时也体现了我们星期五就是要任性，想到什么放什么。 说放手说的畏畏缩缩。 不，放克的音乐来听首《拒绝再玩》。 什么逻辑？放手 放克。 我放学了，下班了。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今晚今晚很想盼着又换来代替梦，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爱伴。当我车里归家，而没留下来伴着你玩， 寻新的刺激，寻新的刺激， 全因心中已知，无根的一晚不。 厚道点的话，是不是这首歌没有听完？如果还想听的话，我们待会儿可以接着来一次。 可以啊，在下一个时段是吧， 续上给他 看大家的这个要求。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当初去死的音乐和勇气。 我不再需要天天辛苦， 或者是对的，或者是错的。 曾经喜欢被苦，如今很需要真有苦。知你不满都好，仍未能放陪伴着你护。 就是给自己，别缺乏压抑。 明知假使放宽，明朝一醒我心更苦闷。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闷，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闷，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我突然有一种回到周二复古音乐派对的感觉，我不要， 我 不要倒回周二。 不是说星期五就任性一点吗？啊、 就是你想不到我们接下来播什么歌，那个感觉就对了。所以可能如果你是一个，相对比较喜欢新歌的朋友来说的话呢，这个段算是出其不意啊。 新歌留在后半个小时。 啊，对，我们今天 真有新歌，真有新歌。 我们今天就是要给一个赞。这个赞呢，就是我觉得一般给赞的时候，是你想不到可能你别人发的一个什么朋友圈的内容， 嗯， 是你有可能觉得会给你一些惊喜的， 对， 惊讶的，你可能都会给赞， 嗯，或者在微博上面，其实点赞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帮你侧面收藏了一下， 啊， 你可以没事去搜一搜你曾经给什么样的一些内容，什么样的一些博主点过赞， 但是朋友圈不会啊，赞就是代表着你关注了对方一下。 嗯哦，我还想知道朋友圈里的那个自己能不能看到你曾经点过多少个赞？ 不可以 啊，只能看到别人给你点赞是吧？ 就是消息列表那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看到？ 是看到别人给你点的赞。 对，那你给别人点的赞，这个很可能，反正我目前没有看到那个框可以显示出来。 嗯，我们边听歌的时候也想跟大家聊聊，看看你最近给什么样的一条微博或者朋友圈点过赞，欢迎大家发截图过来。这是我们今天周五的互动话题。 我怎么觉得最近我们有点儿 让大家 要。更了解大家的意思呢啊， 那不 先看人的签名档，然后看人的朋友圈，给什么点赞， 我们把他们当朋友啊。 你确定真的会有人发来吗？ 我确定，反正发来之后我就跟他多聊聊， 我 谁给我发我就跟谁多聊聊， 谁把你这发来我就把谁当朋友。 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又是星期五，但要做什么？打个朋友跟他问 what's up， 如果没有计划一起来，骑着我的机车或 U bike， 跟我哪里去？可以 follow me， 带着我的冷鞋滑个冰，要我保持我的随性 feeling free， 心里的流浪回不去，所以乱流像个飞机，除了享受我生活没规定，穿着正式或者睡衣，把我手机的铃关到最低，跟我所有压力说 goodbye， 任何事等下礼拜。今晚我只想愉快 and have a good time。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接下来 下一站，朋友家里聚个餐，点了 pizza extra cheese， 自然没有防腐剂，因为最喜欢没人管，找到兴趣随便玩 KTV 或者随身听，唱到喉咙没声音，可是唱盘一起转来转去，掉到极点也没有关系，只要音乐不要断续，今晚让我玩得开心，没有什么放不开，当你看我上了台，说我命都拿着麦，眼眶我回来了，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我先不管大家是不是截图给我们了啊，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啊，我其实目前没看上太多，就是发来你们的截图，就是你们上一条给朋友圈，给谁的朋友圈点过赞，或者是微博点的赞，但是这个就是人家得找你是吧？就是你我还得去翻 一下 什么的。 对，我们给大家点时间。但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听听 FM 里面给我们留言了。子琪先问的是说，请问娱乐座王牌是不是接了大数据公司赞助了？啊， 我们还 从我们这儿做流调开始了。 哎呀，欢迎合作啊！我们就这么说吧，其实你现在拿起你的手机，你翻下自己的朋友圈，你这么从上就从现在开始好了，你最想给哪一条朋友圈点赞，你可以把它截图给我，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样更容易参与。 对， 反正我自己先来啊，我就从我这儿翻到我一个朋友，这个我看这个是什么啊，啊 你都没看， 我看了， 还是我先说说我点了哪个赞。 我先看一个拍风景的， 哦，就是在家里憋得太时间长了，好长时间没出去玩了，是不是？ 对，这个可以点赞。 嗯，人家发的是若干年前出去玩的照片，也有一个听友也是这么说的，给出去玩的朋友们点了赞，就觉得哎呀，好长时间没有离开北京出去玩一玩了，就觉得看到人家可以在外面哈放放风，真是心之向往，所以给他的朋友圈点了个赞。 哎，好，没了， 你找到了吗？你找到 了 吗？ 没有。 大局1005说，给年底加班的朋友点了个赞，他写的是，神啊救救我吧，什么时候能下班，所以感同身受了一下，有共鸣了，所以给他的朋友点了个赞。 所以我觉得你看点赞其实分为几种类型，一种呢，这个人我说了很关注，你很关注，他的每一条朋友圈啊基本上你都给点赞，比如说你们老板啊是吧，人发一个朋友圈， 这被迫的吧， 也不一定啊，不一定不一定啊，展现你的积极啊，积极的态度， 对， 但这种呢我倒觉得其实我们要回归自己的本心啊，你真心的想给他点赞吗？还有一种，我说真的是人发的内容好，你感同身受，这也是一种， 对，所以像有的朋友，比如他真的是自己发了一个，可能有的人尤其是一年都不怎么发一些朋友圈，他记录一下自己人生的大事件，人生的重要节点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朋友圈里面好多人都会由衷的给他点赞，那种幸福感也会带给你很多正向的驱动力，会让你觉得哎，身边有很多人还是很关心你并且很关注你的。 是的，你看这儿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图，这其实他们惯用的就是这个自己的公司的这个海报什么的，就配一句鸡汤文，而且都是毒鸡汤什么的，类似的这样的图片，我有时候老忍不住想给他点赞，就忍不住的那种啊。他其实发的这句话是，我也想过一了百了，这是一首歌，可是我了不起， 我了不起 我也想过一了百了，可是我了不起， 我想到了前天我们说那句话，宇宙其实很谦虚，明明拥有一切非要叫太空是不是有点用了一些词语的这个借用了一下词语的一个感觉啊？ 你同样的一句话两次冷到了我。 好，今天我们聊的是说你最近哈，或者你很想给朋友点赞的一条朋友圈，或者你点了一个什么样的赞，给谁点的赞？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这个截图和内容发过来给我们看一下。我们不收集大家的数据啊，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意思。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座王牌，来在周五关注一些比较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影片啊。首先是陈思诚监制啊，戴墨导演的，这个我们说过了，肖央和任达华主演的影片《误杀二》，昨天我们其实也推荐过了单依纯演唱的主题曲《萤火虫》啊，很好听。 其实第一部《误杀》呢是翻拍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而这部《误杀二》呢也是一部翻拍片，翻拍是来自于美国电影《迫在眉睫》，所以这就有点拧巴了。既然号称《误杀》的系列续集，那原作其实是八竿子打不着两部电影。所以这个 IP 拼凑的会让人有些朋友觉得有点生硬， 就看你较不较真了。要不然你就想，哎，这个非要在里面找个逻辑，你就觉得会失望。但是纯从一部影片的角度来说，这部未必就不是像第一部那么成功的，对吧？ 对。 然后 我觉得，如果非要在两部剧里边找一个联系感的话，就是肖央，无论是做哪一个孩子的爸爸都挺不容易的。 人家为了电影的票房嘛，第一部已经成功了，接着用这个 IP 可能会更容易保持这个票房，对不对？好吧。据说呢，上映以后褒贬不一。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关注啊。 对， 另外呢，最近我关注的特别多的一部国产的动画电影，最近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 出圈了。 就是先是看到一些点状的发，后来发现好多人都在说这部电影好看。现在我因为还没有看过，所以呢，没有办法去做出我自己的评价。据说口碑很好， 所以周末大家可以看看《雄狮少年》，尤其是本身就很喜欢一些动画 IP 的朋友，不妨可以去见证一下，到底这部电影值不值得出圈。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据说这是这部电影的当中的一首 OST， 毛不易，无名的人。 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 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无名的人，来自毛不易。 我们听友里面有叫无名的，无名说，这不最近毛不易给我唱了首歌吗？特别不好意思，快来认领一下。哎，我们听友无名啊， 他好意思，否则他就不会这么发了，好意思了、啊。哎， 其实这也是跟他自己的生活产生了一些些联系的一个点，就会让很多普普通通的听友觉得说，哎，这首歌跟我有更多的关系，我愿意用一下花点时间去好好听一听。 对啊，我其实觉得真的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其实都可以变得很滚烫的，然后你可以去拥抱他的。 嗯， 人也是一样的，你看一个人平时你可能未必会关注到他的生活， 嗯， 有时候你突然觉得他哎在朋友圈里发的一个内容，你觉得他是闪着光的。我刚才其实没有说出来那个点赞的朋友，人参加了一个那个扑克大赛 啊， 全球的一个扑克大赛，然后冠军， 那不挺好吗？就是应该给人点赞嘛， 赢了不少奖金。 那、no, 原来这个羡慕点在后面， 点赞啊，安迪，安迪， 安迪，曲小峰也说了。最近点赞的一条朋友圈是给安吉拉，也是咱们听友。 哦， 他当时说，里面写的是974，因为娱乐最王牌认识了一票有趣的朋友。 嗯、 安吉拉是发了一个内容，写的是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了，周末愉快。然后井号说明说后面是974、 嗯，也祝你周末愉快啊。 嗯，祝安吉拉周末愉快。 哎，也不知道周末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反正呢，这个可以看综艺节目《中国潮音》啊，这个我们最近推荐过，今天中午继续更新了。在国潮演唱会的下半场当中呢，大张伟、薛之谦带领的这个东西组， 就东西吧， 东西组，他把演唱会现场变成了 T 台啊， 走秀呗。 然后张靓颖、毛不易呢，分别和这个岳玲珑和裁缝铺带来了合作演出。 然后张靓颖也是有全新版本国风版的《木兰心》哈，所以今天我们将会听到的是里面其中一个很有风格的西北音乐人张嘎怂，他其实也在这次节目当中表演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他自己在疫情期间创作的《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进行了全新的改编。 早知道在家待了这么久呀，我也不会只买两本红蓝珠呀，早知道从里呀缝了路口。 哎呦，我觉得就是他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音乐人啊，就是这种一听他唱歌了，就是 我浑身暖和 啊，对对对对，那个 我像吃了羊肉喝了羊汤般的暖和， 就是那棉袄就得穿上了是吧， 就是暖和吗、 哎、打棉鞋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一档音乐的综艺节目最重要的不单单是说音乐的本身啊，就是音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怎么去诠释这些全新改编的或者说不一样的混音的作品。 嗯， 还有就是点评， 对、啊、这场点评也很有趣，尤其有大张伟在，不妨可以听一下，看看他怎么点评了一下张嘎怂。 给大家记住投票啊， 投票投票，这大张伟， 张嘎怂，我觉得他身上是有非常浓厚的土地特性去带领他完成这样。 这是大张伟吗？ 不是， 你不是那个地方的人、啊、你也能够感觉到他的音乐带给你的快乐，我觉得这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文化的感染力吧。 在这首非常喜气非常接地气的一个作品，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节奏律动又变得非常的潮流，可能对于国潮这个字，这首歌曲是非常鲜明非常直观的一个体现。 可能很多观众看到的它是一个欢乐的表象，但是我在听的时候我听到了非常深厚的音乐的底蕴，而且我觉得它是打破了我们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所谓国潮音乐的一种探索的界限，所以我是很期待西北的音乐人可以把这些东西拿到全国的舞台上面，以至于我们后面可以走向全世界的舞台。 我觉得其实这个节目其实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国潮音乐真正的去给它去定义它，或者说呢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什么叫国潮音乐啊，那不是说加了点什么这个民族乐器什么的、就是国潮了， 对 吧？ 对对，是这样子，而且让很多的人在现场感受到了音乐 live 的魅力，也让更多的普通的音乐人或者有一些乐评人去发表他们的心声。 嗯，所以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节目，综艺节目《 中国 潮 音》。 看看节目是不是在里面可以找找我们北京乐广播的那个台标 logo 是一个高音谱号。 因为今天我们要见面，所以太阳在升起，因为你手中的那条线风筝才放心的去飞，你是我的全世界，录下你每一个表情，随身带着你的脸放在我的口袋，就像指南针不管离多远。 眨眼。 给寒冬里面的还坚持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呢，就是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主题啊。 嗯， 就是点赞。你会为了你朋友圈里面哪条内容点赞呢？这是给自己点赞的，就是发了自己的娃的照片过来给我们。 季养林应该是让这个拼音吧啊。他说晚饭时间，我说没什么胃口。小布应该是他的儿子， 嗯， 说那你肯定偷吃什么零食了吧，感觉瞬间这个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被置换了一下。养儿虽费神也乐在其中，嗯，应该是12月15号晚上的一条朋友圈。 就我也就提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电影《雄狮少年》，他说他在朋友圈里面给一个雄狮少年的宣传片点了赞， 对， 说今天就带孩子看见了。 哎，人家那点了赞之后，可能是点了赞才有机会去获得一些电影的优惠券，或者能得到免费的电影票哦。 大家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啊！ 有啊有啊，有听友说了，给我们上一条那个公众号的推送也点了赞。 是，然后关键是那个抢券的这个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嗯，我们下周继续为我们节目的这个再一次我们闪亮登场缤纷玩具节的互动内容，啊， 而且那一轮的缤纷玩具节我们将会实打实的送6组1000元的礼物给大家，对不对？ 礼品组合， 对， 嗯，这个其实就是看你们全体人点赞的情况了，就是发我们那个海报加上你们的那个收到的赞啊，回头我们正在收集这个截图，嗯，来抛个问题，我们稍后会寻找一位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跟我们把电话打通在电波里相遇的人。 好，请问刚才演唱无名的人那位歌手， 我想好了一个问题， 我要收一下我的怒火，我要给你点个赞，快点说什么问题。 你刚才说那个问题也行了，就问那个吧，好吧， 你说你的更好。 我想问一下，是这个王杰这首歌发生的年份是哪一年，啊，是一个年代题， 这个，哦，伤心哪一年， 嗯， 好吧， 好， 那是一个千禧年即将来临的日子。好，发送正确的年份到974岁王牌， 加手机号，加手机号。 想着你的温泉化成咒语，我难以翻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是寂寞的难口语言，你点你生再多努力再多苦争，也要失去爱的可能，原来坚持的完整，爱就是要让人掏空灵魂。伤心1999说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算了吧，1999曾经拥有，也忘了要钱要房要分，都是你的手。从今后死了一个拼命绝痛的温柔，多一个爱情杀手。曾经拥有，也忘了要 王杰这首歌伤心哪年来着，然后你刚刚已经提醒得很到位了。 哎，白老大爷，您这个记性是真差呀。 怎么了？ 他是王什么什么还是杰什么王？ 杰什么王 俩字不够啊，得仨字哈、啊。马什么没什么都没那个片花待会儿应该出一下了哈。好、 好嘞。我其实刚才就是抛出的这个问题呢，真的是我想大家应该歌里面都听得很清楚了。 对， 所以 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加手机号就行。 对， 因为我突然在想一个什么事儿啊？你看这个唱这首歌的时候，或者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甚至歌里这个年份的时候，这个现在还没有朋，那个时候还没有朋友圈， 没有， 对吧？就是特简单的交通交流的方式，可能都是一个，比如说我们打个电话呀， 发个短信啊。 短信那个时候可能都不是那么的流行。1999，哎呀，差点说出答案，对吧？啊。可能还是一个是不是还停留在打电话和 BB 机的年代？ 哎呦，这真的是挺久远了，有点需要去搜索一些新闻去考证一下。但是我刚刚看到一个资讯还觉得挺感触的，因为世界上第一条短信在1992年12月的时候发出。 你确定吗？ 确定啊， 92年， 然后将近30年后，这条信息将会再次创造一个记录，它将会以17万英镑约折合人民币143万元被高价拍卖。而且短信的内容也首次被暴露出来哈，就是 写什么 很短短的几个字符 Merry Christmas。 我刚才突然想，其实以前有人做过这样的假想或者命题，但是我一直不敢去尝试。就是我想我们可能改天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可以做一期话题？没想好。就如果你找出你年久失修的那个 Nokia、或者是什么摩托什么的， 就当年用过的手机， 你还能把它打开、你翻开你的那个收件箱 no, 那个短信记录里面会有一条让你久久无法忘怀的短信吗？ 我要敲碎你的梦想了，我要敲碎你的梦想，充电器都找不着 我帮你找，就看你敢不敢打开。我跟你说 我敢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974 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伤心一周周就算了，天长地久。 哎，你这个加了电音的效果，原本的这个唱的还挺苦情的，你这一点都不苦情。 王杰唱歌就是特苦，特别狠， 特别苦，对，特别狠， 对吧？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话说，就是又丧又苦，然后这个关还过不去。 有的人唱歌是又柔啊，但是又特酷。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这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陪我歌唱，你陪我流浪，陪我200余生，一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想带上一丝伴奔向最遥远城市，想带上一丝 这个版本的私奔啊，就在今年私奔2001，很多人说很喜欢原版啊，然后呢觉得这版呢唱的有点太安逸了，就听那版是真的想私奔，听这版就觉得还是回家，咱也哪儿也不去了。 特时候把这首歌带给查理普斯，他说提到手机打开心爱的诺基亚吗，里面全是爱情故事。 看看你看看咱是不是来这么一期，人就问了，那个充电器的钱你们报销吗？好了，今天的听友已经在线上了，但我们恋恋不舍的先告别这首郑钧《私奔2021》，来看看今天这位听友现在的感觉如何。 Hello， 你好。嗨， 哎，你好， 哎， 你好， 嗨， 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李， 小李。 嗯， 然后今天也是很荣幸、很高兴能够连线你，因为你关注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 好几个月，我真的觉得是个老面孔，因为他经常会跟我们互动，敏经常会跟我们发微信。嗯， 对，我之前连线过一次，但是那次我正好在停车，所以就没接到电话。 懂了懂了， 是这样， 原来就是说打电话你没接是吧？ 对， 好，再见。 哎，干嘛？ 再见。 怎么着，人家就没接电话？ 不是跟你学的吗？记仇。 我现在跟你不一样，拿现在特流行的话说，隔绝， 格局， 格局高了。 我听的是隔绝， 啊、不是格局，格局啊。 好，让小李放松一下啊！特别高兴星期五能跟你连线，希望能够带给你这个周末愉快的心情。嗯， 好， 准备好了啊！我们先来答题啊，然后再看看后面我们聊什么。嗯，今天的三道音乐题，看看是不是能够成功挑战。Ready go。 好，认识你很好，小李。第一首歌词是这么唱的：忽然发现我的窗外一个什么的女人 ？A. 美丽的女人 ，B. 成熟的女人。 美丽还是成熟？ 哎，来自于李健的《带来风景的女人》，揣摩一下这个用词。嗯，发现她窗外是美丽的呢，还是成熟的女人？请选择。 美丽，美丽， 美丽， 成熟。美丽 啊，成熟，成熟，成熟， 成熟。 你看，还是我没有他这么善。 忽然发现我的窗外一个成熟的女人。 看见没有，变成熟点啊、 哦，对， 是吧？高高，别光美丽啊，得成熟。 成熟点，在李健的窗外，没在我这儿。 吓唬谁呢？ 好，第二道问题 啊， 请听，嗯。虽然还继续想你，听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太什么。虽然还继续想你，听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太A 煽情 ，B 矫情。 煽情还是矫情？ 嗯，请选择。 煽情。 煽情，来听一下是不是呢？ 虽然还继续想你，听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太煽情。 居然是伍思凯的版本、 哦、对，伍思凯的版本、哦、好， 为什么是 Elva？ 来第三题， 第三题，好，请听好，最后道题了， 哎，这个适合我来唱、啊、 来来来，有请，有请老白。 我们都是坏孩子啊，好孩子，什么样的好孩子？ A 异想天开， B 调皮捣蛋，哎，不对， B 天马行空， 请选择。小李， 异想天开还是天马行空？ 异想天开， 这个他一定有印象。 我们都是好孩子，异想天开的孩子。 恭喜这位上次不接我们电话的调皮的小李 啊、哎！这次又答对了三道题， 谢谢， 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 9.9没涨价。 但是因为你上次没有接我们的电话，红包就不发了，这才叫记仇，懂吗？ 看，对，还是要向你学习，姜还是老的辣。 嗯，我不是姜啊，这个算了， 好，9.9，好，特别高兴，你看小李，我们两个人因为接通你的电话哈、 我们也开心， 我们也很开心。嗯， 那怎么样？三首你会选哪一首？ 王铮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还有伍思凯的《窗外的天气》，以及李健带来风景的女人，看看哪首歌你比较中意， 更适合你现在的心情氛围以及想送出的人都可以。嗯。 我选最后一首吧，因为说实话只有最后一首听过。 好的，好啊，好啊。那如果要送这首歌给一个人，你会送给谁？ 最后一首，他选的是李健、啊、还是选的是王铮？ 王铮啊， 王铮 啊， 王铮， 因为我念的顺序，对，我念的顺序正好是乱的啊。好的好的，没问题，我们都是好孩子。嗯， 想送给谁？ 然后送给在听广播的所有听众吧，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的周末。 这个太官方了吧， 就没点私心吗？ 不是，对，这个我们这心意我们了解了。 就是的，就没点私心吗、啊、难得这个广播让这么多人都听得到你，小李。 对，别的呢？ 我太坏了。 那送给我家人吧，我老公还有我家娃。 哦，那真是都是好孩子，挺好的。 但我家娃可能都不太，现在不太能听得懂，刚不到2岁。 听得懂的， 你要大声的喊他的名字，然后把音频留下来， 对， 将来再给 他听。听得懂的， 我们家娃，牧尘， 牧尘， 乖，是吧？ 乖。 然后希望他健康快乐的成长吧。 嗯， 好， 我替他补一句，替你补一句，妈妈爱你。那是吧， 想起你、 对，爸爸妈妈都爱他。 好，谢谢 小 李啊，谢谢。下次记得在接我们电话的时候啊，还是安全停靠再接我们的电话，但是不要再失联了，好吗？ 好，继续听广播，继续收听974娱乐最王牌，祝你周末快乐，拜拜。 好，拜拜。 那是我们什么都不怕， 像天开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啊。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怀念着伤害我们的。 唱我们都是好孩子 啊， 为什么他说自己是好孩子？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即便被伤害了还依然怀念着那样的一个自己和曾经有过的经历啊。 不对 啊， 你看你没有听歌词里面唱、推开窗看白色的鸟， 嗯， 证明他不是那种在外面野着的，他是在家里的什么逻辑啊？这个不太对，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送给我自己。我们都是好孩子。 什么送给你自己？已经有人看穿你了。杰嘟嘟嘟 sir 说，杰还是白的啦。 杰个问题， 杰个还是白的啦。好，我替你们把这个留言念出来了啊。 我 下回记得支持我、 我真的是那种好孩子的类型。我小的时候就是特别乖，就是经常就是被家里人就被我妈锁家里。 但不影响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因为聪明的孩子偶尔会犯坏。 对， 无法反驳我了吧？ 家里面把这个弄坏，那个弄坏什么的啊？ 今天不聊把什么弄坏，今天聊的是你最近点赞的一条朋友圈或者微博，或者说你觉得有人帮我们延展了一下话题。小枫叶就说了，不妨可以让大家聊聊吗？岁末年根了，这一年当中很有印象或者觉得印象很深刻的点赞的一条朋友圈或者微博，我觉得那个叫翻很久了。 想得起来吗？ 那个叫翻很久，不如最近的一个比较明显一点。 我是想就是回忆不如及时，现在你就去翻，比如说你最近看到这些条，今天下午吧，你往下翻，你最有冲动想点赞的一条是什么？ 对，是这样子的啊，也可以把截图发给我们，我们不做任何大数据的一个收集，就是觉得单纯的好奇一下我们的听友们，看看会给什么样的一些朋友圈和微博点赞， 就是看看啊， 看看。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综合台，刚才其实收到一个留言啊，但是我就不去翻了，找不着了，然后我大概记得他说的是什么，因为我也给了个赞，他不是在朋友圈给的赞，是那个现在我们在微信里面都会不是有看一看什么的吗？有的时候视频号什么的 啊， 然后你也会比如说翻着翻着就看到一个别人可能赞过的视频， 然后你会觉得哎，就是这个内容我是感兴趣的， 嗯， 然后我也在想，那个时候会有找到同类的感觉， 嗯， 或者你想跟别人找同类，或者你们可能就是同类， 嗯，或者你赞完之后，你也会去点开看看都有哪些你的朋友，你朋友圈里的朋友点过赞，嗯， 对，在我最近赞过的一条就是视频里面，我找到了一只曾经让我们为之着迷的，并且现在有可能让你着迷的男子偶像团体。 哎，感觉应该是说老。 对，他们据说今天好像会有一个视频的一个什么直播的什么秀吧？ 哦，好像是在周末吧 线上的演唱会。 今天吗？十七号吗？ 就是今天。 哦，想起来了，应该是特意为中国观众录制的。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o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的翻唱的版本，但是今天最容易唤醒我们青春记忆和感动我们的仍然是这个版本的 Westlife 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英文老歌。所以你会发现一些人一些朋友在和你有相似的音乐品味，或者说你们有相似的对于生活的态度价值观点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点赞的。 嗯，是 吧？ 是，对。 你突然发现他发的这句话，他发的这首歌，你感同身受，赞一下。 对，而且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当这样的朋友已经给你形成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的时候，你会把他标为星级好友。 那倒不会 啊， 我怎么就 我又给你戴高帽了，是不是？ 我还专门去标给 星 级， 就是星标这朋友，他的朋友圈你是可以在专门的一栏里面去看到的。 哦， 就这类朋友，你只要一翻星。就标星的这个朋友，他们的微博，他们的那个不是他们的那个朋友圈，你是不会被错过的。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有， 或者说我还不太会使用这个功能。 对，有星标的。 还有一种，其实你点赞的心态不是那种说，哎，我特欣赏， 嗯， 是带有一些恨意的。此话怎讲？就是深夜放毒的人 啊，深夜发痴， 就是，对， 报复社会， 砍人，大半夜你正饿的时候，嗯，一顿火锅。现在尤其像我们这种， 嗯， 晚上五点钟要上班了。就到饭点的时候，经常我有一哥们儿，就是一到这点儿，火锅，今天我们吃新鲜的肉，今天我们吃羊蝎子，明天我们吃重庆火锅。一发你就特别想给他留言说点什么，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万语千言就化作一个赞吧。 就是让他自己体会一下。 我以为你会说，哎，哥们儿，是最近换了赛道吗？是要拍小视频做吃播博主吗？ 不是，你因为一到饭点了，你要留言呢。我试过一留言，别人就容易招呼你 啊， 比如说 来呀、 哎、来 呀、 啊啊， 嗯。你又去不了， 你上节目或者你有其他的事情又去不了、嗯、一来二去其实你不如默默赞一下、嗯、 你那哪是默默赞一下，你赞完之后人家就知道了他其实想来，没办法，下回如果周末有局我可以招呼白洁， 狠狠的赞一句 狠狠的赞一下好，今天我们聊的是最近一次你点赞的微博或者朋友圈，为什么都不聊聊微博呢？其实我最近点了一个赞，我就很有意思，是一个叫做如果动物界都变成了胖墩墩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感受，就是如果世界上的动物都是那种圆滚滚的，它是用动画的形式把豹子呀、羚羊啊、北极熊啊，就是你所有觉得很好玩的一些动物都变成了这种圆滚滚的时候，他们那种蠢萌蠢萌的状态就出现了。 这个时候就真的我得跟你说，这就是男女、啊、可能男女生的差异，包括可能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哦、同样的一条视频或者说这个内容我就不会点赞、嗯 啊， 甚至你在给我介绍他的时候，我可能 也 不会有 你也不想点赞， 你就是除非是你真的把他这个视频打开给我看的时候才会有兴趣。 你也能看到一丢丢， 对， 只不过没有那种声音的那种效果，没有加成，没有加倍， 感受到你的热情的推荐了， 嗯， 就仅此而已。 好，以后也不给你推荐剧集了。 我在想今天为什么发来互动的内容没有那么多。 嗯哼， 因为咱们说的朋友圈是你刚刚提微博， 对， 是不是很多朋友现在大量的点赞是在 朋友圈里， 说的自己也在跳动， 有可能是的， 不一样的平台。 所以我们就不要求大家把那个抖音啊、快手的截图发过来了哈。当然也希望你们看到一些有意思的小视频也好啊，有意思的朋友圈也好，都能够感动你们。这个点赞是由衷的想要点给他的。 如果我们说一说火车票的事，会有人给我们点赞吗？明天起，2022年元旦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正式开售了。 依照目前全国铁路车票预售期15天规定呢，从12月18号起，旅客可以通过12306、12316手机客户端网站，或者拨打95105105订票电话购买1月1号，也就2022年1月1号的火车票。 12月19号起可以购买2022年1月2号的火车票，20号起可以购买2022年1月3号的火车票。所以什么意思？你们懂了啊？ 3天假期。 对。想要出门的朋友从速购买， 让我们笑着去流浪，家就在跳动的心房，像钻石珍贵的希望，在心底，在蔓延，在绽放，渺小而执着的倔强，能点燃却之外，有一个等待，倒数的爱，黑夜慢慢散开，闪烁的尘埃，温暖每个存在，明天的明天。天来是一束光，把世界都照亮，让我们笑着去流浪，家就在跳动的心房，像钻石珍贵的希望，在心底，在

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 别循环作乐，更落难的一刻，先吃完再说，吃人间烟火。就算天塌了，等我吃过再说。 螺蛳粉，桂林米粉，羊肉粉，猪油拌粉，都来一份，日子才不会太闷。 圈里面或者在自己的社交网络里面发吃了吃的朋友， 尤其是在饭点的时候、以及深夜发的时候，是最没有人性的。 人家自己高兴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嘛。 对，这个没拿我们当外人的凉白开说，这歌热量太高了。 可不是，这里面得有多少好吃的东西。 然后十三号还说，你看这歌空听就是酸呀，就想起来那首Dua Lipa那首酸丧哈。哎，凉白开，哎，他这个听歌的路数我明白了，了解了。 难道不应该配那首卡路里吗？ 过气了。 是赖美云带来一首最近热度很高的一首歌，就先吃完再说。 前天他还在小敏家里面唱了那首暂停营业中。 哎，两首不是一个风格啊。我们希望这个在周五这个归家路上的朋友们今天都可以拥有一顿美味的晚餐啊。 可以稍微丰盛一点， 我是打算就是吃的简单一点了。 你的丰盛的晚餐都放在周六日的某一天饕餮一下是吧？ 反正就是你得人生得有节奏吧，那么天天都吃大鱼大肉的什么的， 就是周一到周五是收紧放宽，收紧放宽。 你这么说我就炸了，热胀冷缩是吧？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其实我觉得生活应该也是张弛有度。如果你忙碌了一周啊，可以考虑去看场音乐会啊之类的。如果你想在一场音乐会里面同时听到多部歌剧，那么这一场音乐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 老白说的是12月24号到25号的时候，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就会满足大家这样的一个观演需求。三月桃花心中开，洪湖水浪打浪，马蹄耕耘的历史，以及找到了救星看到红旗，这些个在国人心中烙下印记的旋律和段落，总会唤起曾经的感动。贞洁女神、月亮颂，让我们携手同行，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等等，传唱了数个世纪的经典曲调，将会在这次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当中让观众们一次过足歌剧瘾。 喜欢或者说想看一下歌剧的话，你可以去考虑这个，应该算是很多经典的汇聚在一起的哈， 而且也可以24号和25号给自己一个很不错的安排。 是的，详情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吧。 娱乐最王牌， 最配你。 10 Wochen nur das Deck geschrubbt. Hab die Welt verflucht, 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 Als wir den Anker warfen, war es himmlische Ruhe und die Sonne stand senkrecht am Himmel. Als ich über die Reling sah, da glaubte ich zu träumen. Da waren 1000 Boote und sie hielten auf uns zu. In den Booten waren Männer und Frauen, ihre Leiber glänzten in der Sonne und sie sangen ein Lied, das kam mir seltsam bekannt vor. Aber so hatte ich's noch nie gehört, so hatte ich's noch nie gehört. Ihre Boote machten längsseits Blumenkränze ab und warfen sie zu uns herüber. Hey, und schon war die Party im Gange. 这个就这歌叫什么来着？ 阿罗哈， 阿罗哈，嘿扎 嘿。好吧，其实也是热度很高的一首歌。之前我们破次元的时候推荐过。 对，不光热度很高，同时呢，让大家觉得在寒冷的一天也增加了身上的一种热量。 就是尤其到那个副歌的时候， 再来一遍， 还有一遍呢。听完就没有那么冷了。 然后我刚才关了话筒跟白洁说，我为什么总能串到另外一个曲调上？ 来， 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准备开始。 来，二姐。 今天好运气，老狼青石鸡。 你在这条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了，我已经拦不住你了。 这还真的是咱们特别经典的一个动画片里面的一段唱腔， 是你能想到他还挺不容易的。思路清奇， 主要是小朋友看了动画片，然后反反复复看这一段，我就串上了。 你打破次元壁没什么界限，就是没有什么难度啊。今天我们要打破次元壁的歌曲啊是什么呢？到了周五了，又是一首游戏主题曲啊。 对，也是提醒大家呢，周末要放轻松，可以玩一玩游戏。这款游戏叫做《倩女幽魂》手游，也是根据著名的《倩女幽魂》故事改编的一款手机游戏。 哎呀，谁玩这个？这开发商的脑洞啊，就是聂小倩，还有宁采臣，对吧？这个故事的基础上有，发展出一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种感觉啊。 没有十里桃花，就是、 又是什么封印的宇宙，又是什么 还有历经劫难之类的、啊， 这不就是那个主题吗？反正你进去的时候啊，就进入游戏，好像还有可以选什么。派别什么什么等等， 有五大阵营呢，什么逍遥派、万妖宫、神机营，连哮天犬和蒲松龄都来了。 这 是一个大乱炖的一个游戏。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 你看王者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也觉得是吧，这人都八竿子打不着一撇，就是、但人家就好，就是变成了国民级的这个游戏啊。今天主题曲还是值得大家来听一听的，因为歌手张杰啊，杰哥啊， 杰哥 又为这个游戏演唱了全新的主题曲。 当中他还和杨和苏一起来合作，所以在前奏部分也融入了《倩女幽魂》的旋律。来听听看这首国风的歌曲哈， 《星火》来自张杰。 夜空中诱惑着我的颜色，回不去那段战斗过的火，再多荣耀替代不了你我的召唤。陪伴的那些年， 夜空中又想起昨日那首歌，早已忘却了自我的规则。总有人说着聚是一团火，从现在到未来散落的每一刻， 天文之外，我们只会大声唱，走一步撞在机，我看到他们 baby 我们 so cold， 加倍顶上去 iPhone 放点雷，我们的编队永远是同时兼备，来嘛拉人救人到底最后受人，我们众人实在火焰高手，什么都能做到，下次挂上零分点血点爆，所以来个猛的他们全都跑不掉，漫长的狐狸让他们都觉得无力，没法处理，站在高处呼吸，让其他人出去，也可以偷也可以正面出击，你们的战术都太过初级，我们一出马他们都带着目击，永不罢休，除非能达到目的， 每天要的梦 满来靠着我，满 是心 情火，我个人被承诺， 每天不会通过， 我们能不能突破，能不能被通过，为了你也为了我， 这种游戏音乐呢，就是放在游戏的界面，或者是你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渴望或者希望能够亢奋的时刻来听，我觉得会很有冲击力。 对，尤其是你团队作战的时候，尤其是胜利在望的时候，这首歌还是很提振士气的。 但是我怎么也没有办法把它和《倩女幽魂》放在一起，这气质好像跟我想象当中的那个《倩女幽魂》是不一样的，这就跟我们刚刚说到的游戏做了大量的改编。 对，所以还是有人就召唤了，说那提到了《倩女幽魂》，不该听听哥哥的歌吗？小丸子就说了，我就是上回连线那个广东朋友。 看来你说我广东话说得好一点的这个基础上，我就来。 他说老白的粤语有进步了。 小太阳， 生路 就这一句啊。 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中心梦，路随人往往人生事，美梦如热望，梦里依稀有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茫茫。 天哪，现在在听这首《倩女幽魂》真的是感慨万千啊，真的是，就是时间过去那么多年了，但是每次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还是会有那种好像行走，就是行走在人间道的感觉。 尤其我想到五点档的时候，咱们有一位听友说听到了咱们放了那会儿节目刚开始放了许冠杰的歌，然后还放了一些老歌，他就说哎，特别有一种边听着老歌边回顾着老港片的一个感觉。 他说的是一个很具象的， 嗯， 就是你听到好像这个人就要坐着车或者坐着船走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就是全是那个电影里的画面。所以刚刚听到这个哥哥的这个《倩女幽魂》，我满眼想到的都是当时他扮演宁采臣，就是那种就是特别莽莽撞撞的走出来那个书生的样子， 就也是在走，只不过就是他那个样子就一下特别就特别活跃的出现在你的脑海里， 对，特别的这个鲜活啊，就整个把那么一个书生的样子就完全展现在你面前。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电影它即便说年代感已经久远了，但你隔三差五的时候再拿出来看，你也不觉得它说除了画风看上去跟现在有点脱节之外，故事的剧情人物的演绎丝毫没有褪色。 所以你知道那天我在感慨啊，说音乐其实 它的真正的能量不是说你在当下的某个时刻可以大街小巷的去传唱，或者是去大家都在去听，可能会有很多的意义来自于它的传承或者是留存。 对， 比如说当年你说我们听到那些各个金曲啊，几大金曲什么的，很多的歌可能现在你还是作为怀旧的金曲在听，但是前段时间那个什么金曲，也有一个什么金曲， 2021年度吗？ 那个一个是某网站的那个评的那个、 哦、苹果评了一个 对 2021年的一个百大的 那个是 流行金曲， 我知道我知道。另外一个是一个金曲里面，你会发现好多都是可能短视频的这个平台上面火的一些歌。 嗯嗯， 你就在想这些歌将来真的能够一直留下去吗？他们有可能只是年度之歌，但是可能不会是你一生的主题曲。 对，是这样子。所以好多好歌大家也不会说完全根据一些所谓的榜单啊，或者一些评选的年度歌曲而去认真的听，还是跟遵从于自己内心吧。 对， 喜欢什么样的歌就把它藏在你的歌曲列表里。 不知道你的年度之歌是哪首呢？ 攀上的天梯，曾经拥抱的身体，曾经在乎一切，被答摧毁，刹那比刹更细。良夜美景没原因出了轨，来让我知一切皆可放低。还是百载未逢的美丽，得到过又出世，也有一种智慧。全年度有几多首歌，给天天的播，给你最愉快心的歌，突然间说过走过，谁曾是你这一首歌，你记不清楚，我看着你离咗，真高兴给你爱过，根本你不欠我什么。 喜欢广东话歌曲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开心呀、啊！ 这不是趁着广东天气比咱们这儿暖和吗？ 不，主要就是因为那个小太阳， 小太阳啊、哦，怎么？ 你真的觉得你念得很准确吗？ 他不是说我进步了吗？这个广东的听友， 那是鼓励你。我是听到了一些老听友，包括 我觉得是刺激我，反向的刺激我，让我多说，然后他多乐呵。 嗯，其实挺好，挺好，有勇于打破自己的一个舒适圈哈。多接触一些不同的语言，下次争取让你说说闽南方言。话改了一共啊， 哎，比亚加维亚。 啊，除了这个还会不会别的？ 有劲没劲啊？绝对不准的。 我下回给你唱一首广东不闽南方言的歌曲《落花香》。 你先说好哪天唱，我那天准请假。好，哎、 这是不敢应战呢，还是吓跑了呢、哎？ 周末的节奏啊，我觉得其实我们特别荣幸啊，能够听到我们的播口担当啊，这个 都忘了我是谁了， 东 是 马什么梅？ 马什么梅？ 冬梅？ 什么冬梅啊？那个片花，你今天必须放一遍，不放一遍我都不能放你今天下班。 不放一遍都对不起自己。 对，太对不起我那个片花了，是吧？也对不起你这记性。 马什么梅？ 马什么梅？ 请问建外大街974号住的是马冬梅家吧？ 马什么梅啊？ 马冬梅？ 马冬什么？ 马冬梅？ 什么冬梅？ 马冬梅啊？ 什么马冬梅？我是戴毅， 我是白洁， 我们是一白组合， 974王牌天团，一白分团来喽！ 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回头。你的一举一动像心跳，牵动我所有。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黎明前，另一头，看着过往的云烟，在海角和天边画出一道美丽的曲线，不明白要多远，看那漂浮的时间和过往的云烟，却抹不掉对你的思念。我不会走，从今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看着你被一片一片一点一点的带走，不停留，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别回头，我还没走。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想着你的一片一片一点一点，我会想念你的想念我，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 这是一首很多人听过但是都忘记它叫什么名字的歌，但是它的名字其实是最好记的， 响当当，跟电影的同名《夏洛特烦恼》， 金志文。 我会在你身边， 就是当时你在那个情绪的那种最被感动的那样的一个点，然后听到了这首歌，可能你甚至都不会忘记，都会想不起来音乐的存在了，因为全都是沉浸在剧情里了。而转眼这么一想，就是这样一部让我们如此喜爱的电影《夏洛特烦恼》，现在已经转眼已经过去6年了。 哦，六年了。 2015年的电影，你是不是都没有感觉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嗯，时间过得挺快，但是我觉得里面台词还印象挺深的。我还挺欣赏你的，男人又老又丑没关系，重要是有才华。 所以你看，你说什么？ 信手拈来， 这为什么是你印象最深的台词？ 你看我的眼神，不要像看马冬梅，要看 不是你信手就很像马冬梅， 像看秋雅的眼神一样。 那我做不到啊！ 我看我的标枪。 哎呦，这时候应该想起《一剪梅》的主题曲了、啊。 我做不到啊！ 但是我是觉得特别特别开心。你看，今天我们话题东拉西扯啊。一会儿是聊这个点赞的事情，后来我们就聊到说，哎，咱们是不是要把旧的手机拿出来去翻一下曾经还保留在里面的短信？ 我们给大家点时间吧。如果说真的这个策划选题能成立的话，大家首先先找到充电器，找到那个手机， 然后打开短信。我相信有的朋友可能是那种特别重情义的，短信直接就比如上传到邮箱里了，保留下来了，有备份的，那太好了。 所以说你看，我们就后面还说到了金曲，我是在想点赞的这个瞬间是瞬间，但是呢那些能被保留下来的应该就是你刚才说到的情义两个字啊。你可以留下它，甚至你点赞了某一件事情，某一段话，你自己都会记住它，这才是有意义的。好了，就在这儿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啊！虽然明天温度稍微上升，但是呢最近还是寒冬的时节，所以大家千万注意保暖。 哎，一个是注意保暖，另外的话周围生活的小区啊公园啊，如果可以去滑滑冰啊，玩玩雪，雪还没有呢、 小区还能滑雪 期待一下， 厉害了， 向往一下这样的楼盘。 冬梅你没事吧？冬梅 不是，我希望有这样的这个老板，有这样的可以来找我们代言一下。 这房地产都说上了。你累了 啊？我累，我休息一下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京纺国际，您的安全防护管家，公司销售各类防疫用品，并提供个性化口罩定制业务。欢迎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咨询订购，联系电话010-6581-5193。国企出品，品质保障。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或微信搜索一级车小程序，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以上为广告时间。